第三節翻嚟，讲下我对大陆嘅见闻啦。其实三節都系第一節就讲中共车啦，第二節就讲昆明嘅人物同埋事啦，点样借一个机会搵到大钱啦，吓、咁我上一次啦，即系上年年中啦，翻去昆明嘅时候咧就。同阿小包食饭饮茶咁打个牙教，咁小包都话而家喺昆明都好难做嘅，西双版纳而家竞争好大，咁同埋呢啲法规紧张咗，想走私啊各样嘢呢就比较困难啲，咁同埋成日都要应酬啲军头，咁呢佢成日都揸住架车四张嚟去嘅，有阵时喺昆明可以揸车落嚟深圳搵我哋饮茶都得，咁佢话都一年都搵到三两千万嘅，咁你话几一个车检场，一个中转站，一个验车场，你话我哋香港佬几咁冇用？条桥我有份俾，咁都唔系嘅，讲笑都望人哋好啦。即系自己点解触发到呢条桥咧？话俾佢听，做车房啊，各样嘢，因为本身香港嘅中检场就系咁嘅一回事。我只不过用香港行之有效嘅中检场喺横州元朗嗰个嘅做法。话俾佢听，佢照做一次，所以香港人系醒的。咁第三次讲乜嘢呢？讲下叫鸡啦，因为咧，其实咧，我做咗咁多集冇讲叫鸡，其实讲男男女女啊，即系发生嘅现象啊，冇真真正正讲，我又帮你含啊，你又帮我吹啊，我舐你舒唔舒服啊，冇讲。呢次都唔会讲，因为呢个唔系我 style 啊，话讲英文真系差劲。点解呢？因为呢几日呢就讲开 game 书，即係啱啱我请咗有个小朋友叫婷婷嘅，咁就帮我哋呢就买四小宝啊，同埋做网上广告啊，做成嘅咁。佢翻工，佢呢有样嘢呢就鍾意做 cosplay 啲女仔，咁佢今年23岁。咁啊好可爱嘅咁啊，虽然收图收得好紧要咁喺网上，但都系好可爱嘅。咁呢就讲开 game 书，咁就倾开有本叫鸡杂志，当然啦，豪情就咸书啊，咁呢有一本书呢就叫蒲王嘅。蒲王就叫鸡杂志。佢最风光嘅时候呢，就所有大陆嘅宽场出名嘅都喺度落广告，然后佢做推介。跟住佢哋写食评，边条女好，边个场靓，有咩优惠，如果你呢就搵架中港车返大陆几多钱，喺边度集合咁。佢本蒲王就做呢一啲。真正嘅叫鸡杂志，尤其叫大陆鸡，系佢系 number one 㗎啦当年。咁其实我冇睇过。咁点解我又讲呢？既然冇睇过。係呀，因为嗰时我喺大陆咁长喺大陆生活，咁真系呢就冇，真系冇睇过。真系对唔住。咁咧，但近期咧，我就识到呢个老细啦，出蒲王嘅老细啦，冇开名讲，好多人都知道系边个。咁佢咧就做蒲王，去边度都示踪嘅，只要佢肯上大陆，边一个场，深圳、东莞、惠州，更远都好啦，只要佢揸住呢一张卡片，佢就有免费餐食，酒店豪华乜都有。所以咩叫食尽天下女啊，仲系唔使钱嘅，仲要服务态度好嘅。哇，你又几爽嘅系咪啊，要食乜有乜啊，全国佳丽啊，咩菜式，真系讲食啊，啊自助餐乜乜乜，揼骨冲凉，只要卡拉 OK 夜总会，只要系关于娱乐嘅事业，全部都有免费餐食。住啊，花啊，洗啊，接送。因为点解呢？个个都望喺呢嗰度买杂志，做香港人生意。你香港人几咁风光？冇香港人帮衬嘅，嗰个场威极有限。咁而有啲女情愿出张相登喺呢个杂志，自费都要。譬如好似做特骨。着得性感啲，佢哋啲服装，跟住呢就影相俾你，咁呢就人哋按图索骥，咁呢就我睇本杂志话呢条女索喎，我特登上去呢个场 book 呢条女揼骨。 咁当然啦，特骨呢个系要俾钱嘅，佢都收钱。咁最紧要有侍中啦，起码特得舒服啲啦。呢位大哥好出名，喺呢个成个大陆咧，即系广东省份咧，系出名吓。咁佢同我讲话佢唔好嘅，佢淨係真係走去飲飲食食啊，睇下女咁嘅啫。咁佢话佢唔好，咁唔知係咪啦，好似我㗎嘛，唔啱啊。虽然鍾意女人，但就唔鍾意咁样玩法嗰啲。咁佢就係做，咁而因为呢佢做杂志有影响力，佢亦都系港澳区 CCTV 中央电视台嘅香港嘅代理人。当年啦，梗系唔系而家啦，而家嘅 CCTV 梗系劲啦，以前嘅 CCTV 九几年啊，零零年头一般一般嘅啫。佢搵到大钱嘅，啊，即系咧佢咧曾经咧因为做彭王咧一个月啊搵百几万，咁你话几犀利咧？但系一个风潮冚埋嚟，东莞。收档，全部打柴，打柴拉系唔会影响佢嘅，一鸡死一鸡鸣，你咪拉咯，你拉咗佢第二间开嘅啫，我唔做东莞咪做惠州咯，啊惠州唔得嘅咪去广州咯，广州唔得咪湛江咯，啊呢啲咁嘅色情场所实在太多啦。但是中央落咗命令，一夜之间东莞唔止东莞收皮，而我呢个朋友嗰本杂志都要收皮。点样可以令到你收皮呀？好简单。做一个做法，只要你今日你本杂志出介绍边间夜总会边间骨场，我听日就扫佢。大陆睇住你本杂志嚟扫。玩咗两个礼拜传咗出去。即时收档，一铺清袋，真真正正备受打压嘅生，即系咧正当商人，因为佢真系正当商人嚟噶，佢系推介俾你啫嘛，你犯法同佢冇关系噶，譬如你色情行业你犯法啫嘛，同佢系冇关系噶，何况香港又唔犯法，但系咁样正正式式打压一个生意人。佢为咗香港人嘅男性嘅生活健康，付出咗，虽然赚到钱，到最后咪付出咗佢一生嘅精力，一铺清袋，备受打压，冇人再落广告。当一件事、一本书不能有广告嘅时候咧，佢就知道。佢系要接书，但系咧苟延残喘，继续啦就系、是，譬如好似嗰啲书咧，嗰阵时网络未有咁兴起啦，咪送啲 VCD 啊、DVD 啊，夹埋本书卖俾你，咁啊啲色情光碟啊，咁啊连埋佢啦，个当然打格仔噶啦，咁啊连埋本书卖咯，咁咧令到香港嘅男人啊可以得以一个即系当年啦 啊正常嘅发泄。咁其实呢佢都做咗对呢个辱海饥民都做咗好多好事嘅。我諗啦香港嘅男性啦35岁以上啦睇过呢本书嘅人呢不下200万囉。我諗都有嘅。因为呢永远都系讲性啊讲呢啲呢系开心嘅。吓、啊、人系咪啊即系饱暖思藏欲啊永远都系㗎啦。啊食饱咗咁啊挂住张床褥啦咁亦都系嘅揽住啊个女人瞓咁冇女人咯咁唯有收作仔啦呢个必然啦咁。佢就一个备受打压嘅所有嘅嘢玩完咁佢亦都明白中央政府共产党一个政策可以令你全军覆没只要佢针对你。大肥呢个节目又话唔讲政治我冇讲政治啊我讲现实咋。出呢啲书都打压到咁样所以林明基侥幸㗎啦已经。明唔明啊佢冇将你连根拔起。咁啦当然啦我呢个老友啦其实系网友嚟嘅。咁啊成日啱啱头先都喺度咁啊听佢讲古仔讲好多啦咁都收到啲啦咁。 会努力啲啦，做翻正常节目嘅，因为咧就冇办法，时间所逼，其实都开始减少噶啦。因为咧嚟紧咧，我哋揾咗人做灵异节目，同先人唔同嘅，佢系讲谈嘅，讲鬼怪嘅，唔系讲鬼，系讲怪妖，来生今生系讲道嘅。咁下个礼拜而家安排紧，咁另外一个女性节目咧，咁下个礼拜都会直播啊，星期四而家谂紧个名，咁有啲节目可能都会取代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咁多谢少少啦，因为咧我想做节揾人做节目，咁咧佢就四即系揾啦，同我一样啦，咁啊揾到呢位潘发光吓嘅。即系曾经做过节目嘅，佢好中意做节目嘅，咁佢想做啲感情节目添，咁啊倾紧。咁另外咧，佢帮我搭路咧，就喺呢、這个版权啊，版权人协会咧就想话买啲版权，等我哋有啲音乐节目做。咁咧就同我倾紧。咁寻晚咧走嚟，咁我都系第一次见佢嘅啫。咁啊，好犀利啊！全民揾乜戒都冇事啊！咁首先第一喺我身上发生啲所谓。奇怪嘅事件都有，但系咧，我个人唔系好信。咁啊，但系寻晚咧都竟然啊，有几个咧，原来都有玩呢个录音神功嘅咁。佢哋本身都明白大家讲紧啲乜嘢咁，希望啦，咁下个礼拜啦，而家组织紧，咁啊，佢哋喺搵紧拍档，咁啊，会喺度做噶啦，咁啊。一个都出名嘅，如果喺呢个道家，即系六任神功啊，或者啲有道嗰啲人咧，佢都系一个出名嘅人啦。咁啊，个坛仔唔系帮佢宣传，佢喺荃湾嘅。咁落嚟我哋都近，咁咧就寻晚就同佢食饭咧就开心啲啦，倾咗个愉快嘅晚上啦。我都学到好多嘢。咁啊，当时在场咧有十几个网友，因为我哋逢星期四。咁啊，今尋日變咗星期五啦，因為冇辦法，星期四清明，好多嘢留翻拜山節講，咁咧就卒之係星期五，咁佢嚟就同我哋個人講咗好多古仔，同埋咧有啲嘢咩秘技，或者有啲人咧係真係可能有啲嘢黐咗上身咧，佢點樣可以化解到？有啲實例講到點樣做法咁啊好多尋日都令到十幾個網友好開心啦咁啊佢啊～又問咗我啲問題啦，咁其實我哋啲小人物啦，咁因為近期都學好多嘢嘅，咁啊節目會革新噶啦，咁有個話，哎呀你我哋成日噏住係咪八月冇唔做，好似花生咁走嚟探我，有個好耐冇見嘅，佢做財經財即係喺證券行做嘅，咁最近都有啲斬獲，咁佢就俾咗兩個 number 我，佢話如果要買就買呢啲。因为老友啦，虽然网友咁做网友识咗两年，佢久不久都落嚟帮我买啲健康食品啊，同埋走嚟吹下水。咁每一次都系佢请我食饭，咁啊请咗我食饭都系啲酒店级啦，咁真系多谢佢嘅，争钱争找数，永远争唔过佢咁嘅花生。咁咧佢咧就俾咗两只股票嘅，佢话如果你谂住。唔系买棋子，唔系买胜嘅，买呢两只揸一轮一定胜，锁埋夹万你都唔输。咁啊，当然唔系腾讯啦，又唔系叫你买粤文啦，咁啊更加冇一百毛粉咁。咁啊，多谢佢啦，我喺度储紧银纸啦。咁另外咧就有啲人问我。因为咧，我曾经讲过好多劳力士标，咁有人帮我讲啦，咁啊多数系做啲炒标嘅，咁好似最近期翻山嘅百事可乐啦，帝陀一只，咁咧就劳力士一只啦，啱啱喺展销啦，而家吹紧就话行货香港72,000啦，我咗72,000留得到嘅，起码一出就执40,000啦，咁啊。希望啲人啦，如果趁住横掂静静地抽下标好过啦，去周生生排下队啊，排到一隻百事可乐嘅，咁啊真系百事可乐啦，一攞翻嚟二手价一定超执到40,000，希望大家揾到咧，我都留咗标，唔系话咩事咁，希望留到啦，因为我都出晒所有嘅人脉，呢几日咧有三隻标，两隻捞，一隻帝陀。 咁希望我留到啦。咁到如果留到咧，我就想揾個人上嚟同你講解呢三隻標點解炒得起啦。咁而亦都有我哋嘅專目主持阿 Lam Lam 咧，佢揾到啲人翻嚟講炒標，當一個另類投資啦。咁睇下希望多啲人識啦，咁多元化啲啦，吸納唔同嘅嘢啦。咁我哋健康講座都會做嘅。咁每逢星期六啦，希望五月第一個禮拜六，咁我哋就做健康講座。咁咧就逢系有病症嗰啲咧就上嚟讲，咁我哋讲我哋嘅嘢俾你听，点解有用，同埋食咗系点样，你个反应系点？咁咧就讲十分钟啦，咁啊细嘅咧就 Tony Wong， 即系有啲其他各人都唔同情况嘅，想问一问咧，话 Tony Wong 喺度，因为今日都有个网友走上嚟咧就请教阿 Tony Wong 嘅。咁讲嘢我口齿伶俐啲啦，虽然夹口夹舌，其实夹口夹舌咧就系原因就个脑冇稿啊，我做节目冇稿，咁咧就下下都系如果脑度抄嘢出嚟，咁啊变咗咧夹口夹舌。好，而家唔使啦，一卵嘴。咁另外买多少少广告，4月10号喺尖沙咀，咁咧就宠儿话你知阿 Yan 就搞咗个动物同动物协会搞咗个。小白嘅追悼会，就嗰、是、只狗俾个主人掟咗落街死咗嗰只银狐狗，咁咧嚟临咧就有魏震啦，可能有周慧敏啦，魏震就出嚟噶啦，咁思明啦，思明阴阳眼最出名啦，李家鼎个前妻，咁啊而家咁啊仲有就可能刘亚丽啦，仲有啲人嘅，咁咧就会去，咁啊历时一个钟，咁啊尖沙咀，咁啊详情咧我都会登喺个 Facebook。网页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咪嚟支持下咯。最紧要咧就带朵花系白色嘅，咁第二咧就着素色衣服，咁咧就希望集合一啲爱护小动物、宠物嘅人喺埋一个力量，咁啊做得更加好啦，令到我哋香港咧嘅宠物同埋啲动物啦、家人啦，会更安全咯。是啊，更安全。咁如果要参加嘅，咁可以自己直接去嘅。咁当时呢就咁啊，因为阿 Yan 姐呢就即係好俾面啦，其实叫我去过几次啲聚会㗎啦。咁呢就今次佢话因为佢用巴打台个名义搞嘅，咁佢希望我到。咁我都4月10号啦，即係下个礼拜二，咁我都会去嘅。咁希望嗰度如果大家有啲嘢想问我嘅都可以问我嘅。咁我通常一般会复。咁啊，多谢大家，拜拜。